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 ，Albert Ong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时间十点十分啊，嚟到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今晚喺直播室咧有敏大人啦，敏大人好 ，Hello Kitty， 系仲有 Molly， Hello， 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今晚咧，我首先咧想同大家讲下一个 keep fit 嘅秘方。咁大家都知道咧，阿 Kate 王菲咧，咁个个都话佢好靓噶嘛，又 keep 得好好啦。就算生咗几个 B B 咧，都系每次出嚟咧明艳照人嘅。咁我发现咧，原来咧有个报道话佢咧食嘢嗰方面咧系有一个怪癖嘅、哦， 唔食淀粉质， 又未至于，但系咧佢好中意食某一啲嘢嘅。你哋自己有冇对于食嘢方面有少少挑剔啊，或者自己会小心啲咧，为咗 keep 翻好自己嘅身形？ 都冇嘅， 即系冇特登食。 不过我有啲奇怪嘅，通常人哋即系牛扒咁，佢有啲半碟噶嘛，我系食晒啲半碟先食啊啲肉嘅。 哦，你会食晒啲半碟嘅？ 系啊， 你系咪因为想将最好食嘅摆喺最后啊？ 唔系、啊，基本上我就系中意食菜多啲、 哦， 因为我调翻转噶，我就系成日想将好食嘅摆喺最后咧，就食咗啲难食啲嘅嘢先咧，跟住食饱咗。 但其实理论上就应该 食好食先， 因为你最肚饿嗰阵。 系 啊， 我自己有噶。我到而家都有個位咧，好低能嘅。但我深信呢一樣嘢嘅就係、是，我見到啲好油嘅嘢咧，譬如當一個湯咁啊，面好多油啦、我會揾匙羹片走曬啲油去，即係等於大家幻想一下一個打邊爐咁好多油份嘅，我會片走曬先，因為我覺得我食咗嗰啲油嘅話，我嗰啲油嘅份量嘅 quota 我可以食第二樣嘢。 係啊，我都覺得真係冇嘥自己啊。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人一定係咁多 quota 啦，我點解嘥落去呢啲地方啫？ 嗱，講嘥 quota 咧，油咧我就冇你咁講。因為佢真係每次，譬如打邊爐或者啲湯咧，佢都係會負責不油嗰個嚟嘅。但我自己嘥 quota 咧，我就真係譬如飲檸茶、咖啡啊、奶茶呢啲，全部都係唔落糖嘅。 但係有陣時有啲要糖先好味嘅，覺唔覺得？ 例如咧？ 例如我覺得咖啡係好味過齋啡。 所以我好少咁動嘅，因為奶茶佢一定會自己落埋啲糖噶嘛。咁但係我就覺得飲嘢咧，即其實嗰個美味咧。唔係爭好遠啊，係啦，即係你話蛋糕咁好好食咁啊，我走唔到糖啦，係咪先？ 西多士咁你冇咗嗰陣， 係啊係啊， 就唔成事， 就不如算罷啦。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飲嘢嗰度就唔好嘥，咁啊嗰啲糖咧就即係慳翻啦。咁但係直至到自己真係整蛋糕嘅時候，先發現咧，你可能慳成個月。一次就食翻曬噶啦，因為你每杯都係頂籠麥坑兩羹，咁但係你一個蛋糕可能80克糖咁樣 嘅。你哋咧同阿 Annie 咧，成日話我咧點解唔去學整蛋糕，因為我咁中意食甜嘢，就係因為我知道一個蛋糕整嘅時候就會睇到佢有幾邪惡。我睇完之後我會唔敢食噶，我唔知道原來一個 cupcake 或者海綿蛋糕都已經用咗咁多甜嘅糖咯， 唔敢食。 我自此之後係啦，我唔食 cupcake， 但我食其他。食一啲我仲未知道嘅甜品， 你知道點解整蛋糕嘅人咁中意請人哋食咧？就係整嘅時候，其實已經哇咁啦，咁但係又真係好有成功感嘅。 咁邪惡㗎，原來 好邪惡㗎。 咁可唔可以唔加咁多咧？ 可以減糖嘅，但係真係我有試過減糖，同埋照翻譬如即係網上面啲 recipe 去整啦。 係咪冇味道㗎？ 差好遠㗎。原來即係食翻平時，譬如你喺街食嗰啲味咧，你真係要落好多糖，同埋有好多係牛油啦，即係。 唔係淨係糖糖和牛油啦，跟住好多忌廉啦、奶油啦，總之係真係一個好 heavy 嘅食物嚟。 呢一方面你真係可以問我 Lady M 啦，因為我做 Lady M 嘅時候去咗 Annie 嘅朋友嗰度咧，咁我有問呢個問題，佢話原來真係咧糖咧某程度上亦都有一個化學作用。佢話如果你減少咗啲糖之後，的而且確有一啲嘅蛋糕或者麵包咧，你會發唔起，或者唔會有一個完美嘅效果。所以佢話有啲嘅甜品係可以減少啲嘅糖，但可能唔係太多。有啲咧就真係完全減唔到，你減咗嘅時候你就成個質感啊，所以就唔同曬啦。 係啊，所以樣樣甜品都唔同啦，但係都。是多糖的啦。咁讲返呢个海特王妃啦。咁原来呢佢话自己呢好鍾意食一样嘢。呢样嘢呢真係好多人都会觉得好诧异嘅。因为多数呢见到都会挑走佢。或者唔会特登嗌嚟食嘅。嗰样嘢呢就係橄榄啦。 哦、 你食唔食㗎？ 我唔食噶， 你唔食噶，即系佢有绿色有黑色。 俾杯 dry martini 我都系。 如果煮熟咗或者沟咗落去嗰啲西餐，通常焗嗰啲嘢入面咪有啲嘅，肉酱意粉，肉酱意粉系咯。 肉醬意粉有咩？ 係咪 肉醬意粉？嗰個圓形嘅 fruits 啊，我點講啊？生果啊嘛。我麻麻的，佢同埋呢一個無花果我都唔係咁中意。 咁無花果好啲，無花果甜啊嘛，即係其實少少甜味啫。 我成日覺得無花果係一種中藥咯。 咁無花果可以用嚟煲湯， 比較傳統咗啊。 係，同埋無花果如果生食嘅時候，第一下個口感係真係你要接受係都要啲， 係 要啲時間嘅。 但 係 個重點係咪唔食呢個就 fit 先？ 唔係，佢係食啊，佢係狂食啊，即係佢係當零食 咁。佢同阿零零七都係同一類人。 系咯， 都系中意 dry martini 嗰粒， 嗰粒滑， 嗰粒滑啦，系啊， 因为咧好多时即系啲网民知道之后就话喺 pizza 或者沙律啦上面见到嘅时候咧，即系极限就系当冇所谓咁样食埋落肚唔挑佢出嚟啫，但系话当零食咁样食咧就真系比较少有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有讲到呢个海特王妃咧，仲会每朝早咧都用呢个羽衣甘蓝啦、绿茶粉啦、菠菜啦、芫茜啦同埋蓝莓。打做青汁去做早餐嘅， 我都有吓、 用呢一只、啊， 即系叫五青汁啊嘛。 但 我哋呢 间 唔系嗰五青，我哋系， 但可能唔系呢 exactly 呢五青咯。 我哋东方五青， 但系要配翻，要配翻你即系系啦，你个地方咁，同埋因为咧，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咧，防三高咧，系饮呢啲系 OK 嘅噃。 会唔会凉得滞啊？ 但系减血压、减cholesterol 啊，嗰啲系 好得嘅， 胆固醇啊，系啊， 哦，咁都要试下先。 自然然会噶啦，到你好似我咁嘅年纪嘅时候。 唔系，而家我都想试。 同埋呢啲五青汁咧，而家佢已经出到即系有得冲噶啦嘛，我见到。当然你自己最 fresh 就系攞个搅拌机搅啦。咁同埋我都觉得咧，搅咗之后同你。本身幻想嗰個味咧係冇咁難接受嘅，即係你幾樣嘢分開咧，你覺得嚇、就咁拍落口好似好青咁樣噶嘛，咁但係原來佢加埋咗一齊，即係當汁咁飲咧，又冇咁難受。 可唔可以加蜜糖或者糖㗎？定係唔加㗎啦？ 唔加㗎啦， 有甜㗎，定咩味㗎？ 有味㗎，幾 腥味定甜 㗎？咁咯。O K， 因為我中意食菜嘛。 哦， 會唔會好多草腥味或者菜腥味？ 咁我最中意咯。 問題其實牛嚟嘅， 唔係佢叫羊嚟 嘅。你啲芽菜咧，你知西人芽菜同埋我哋中國芽菜唔同，我中國芽菜咪大條啲嘅，西人嗰啲芽菜仔咧，即係意大利嗰啲咧，我好中意食嗰啲噶。 嗰啲係特別青味濃。 係啊，係啊，所以 O K 咁清楚。 嗱嗱，咁啊頭先咧講嗰個橄欖咧，我自己覺得。平时怎样会摄取到它的营养呢，就是橄榄油了。这个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食物，就是橄榄油的时候你不觉得那阵味那么浓郁的。即是譬如你就这样淋落沙律度你吃到橄榄油那阵味同你成粒食呢都是很不同的。你有没有试过成粒食啊？ 我试过那些煮熟了在焗。即係嗰啲頭先我所講嗰兜嘢入面嗰啲，我吉嚟食咯。我嗰啲都覺得仲 OK 啲。如果你話沙律上面咧已經有一嚿黑色圓形嗰啲咧，我接受唔到嗰種味噶。 但係真係有啲人係中意嘅。我有次去唔知邊度飲嘢咧，咁佢即係cocktail 嗰啲咧，佢都會擺一兜喺度，即係等你有啲嘢嚼下，即係脆脆地啊嘛。咁原來橄欖咧，佢真係有不飽和脂肪啦，咁咧就係幫助你咧可以燃燒體內嘅多餘脂肪嘅，咁又可以抗氧化啦。同埋降低胆固醇，咁又话咧，如果每一日咧食五粒橄榄，或者咧多啲用橄榄油咧，仲可以改善到便秘呢个问题。 啱喎， 系啊，所以可能你真系要食下橄榄油， 就嚟全广播界都知道便秘。 喺 系咁嘅。咁啊，当然啦，仲有就系原来话阿海特王妃咧，本身都系好热爱运动嘅。佢以前咧更加会系呢一个学校草地曲棍球嘅队员嚟嘅、嗯。 我睇到咧报纸之前又讲佢系咩运动嘅外交嗰啲咧，都有份参加 咁样啊？ 系唔系会去参加噶、嗯？即系嗰啲比赛嗰啲咧，又会同佢老公一齐咧去玩蛙艇噶嘛？ 系 会玩呢啲，佢咩运动都玩 嘅。佢话佢咧仲会做啲带氧嘅运动，有咩咧就系、是、踩单车机同埋蛙艇机啦嗰啲，咁会 keep 住啦。咁同埋咧都中意做 plank 平板支撑，同埋会做瑜伽嘅。 且咁佢一定身材好啦， 系咯， 好健康， 做到系五分一都已经好啦，我觉得。 撑过烦扰，他吸气昂然挺腰，就举起他家里重担孝义，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汤房某段地牢和边疆，残破身躯洗出化迹，转身翻滚壁墙，抗拒顺命的志气挣脱绝迹垃圾，平顺通通尖酸轻挑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增鲜，无业小伙只跟单亲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春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恶运面前谁退卸，各路建议 过有 Rubber Band 嘅建议，咁啊头先咧分享咗呢个海特王妃嘅一啲 keep fit 嘅秘方啦，咁好多人咧都希望即系自己会即系 keep 到个靓样，咁原来咧喺好耐好耐之前咧有一条恶法咧，我哋叫做就系咧叫做丑陋法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叫做 ugly law。咁咧就係好唔文明嘅一條法例嚟嘅， 即係點啊？醜要拉去坐監咁。 誒，類似啦，佢咧就話咧，當時咧喺 醜就攞去整容啊。 嗰時又應該未有啊，因為咧要講翻去1860年代嘅美國啊，咁講到嗰陣時咧，由於南北內戰完結咗啦，咁國家咧就出現咗一班流離失所、好窮嘅移民，咁以及咧仲有一批咧就因為呢個戰爭而失去咗身體唔同部分嘅軍人啦，即係一批就係窮人，一批咧就係即係傷殘嘅軍人啦。咁為咗應付咧大量嘅人口湧入。同埋咧，佢引嚟嘅一啲社會問題咧，唔同嘅州份嘅地方議會咧，竟然咧就立咗一條法例，就限制咧呢一類嘅人口嘅活動範圍同埋行動啊，咁就禁止佢哋去一啲公眾嘅地方，咁就即係令到佢哋咧，其實係想喺自己視線範圍內咧見唔到呢啲窮人同埋肢體殘疾嘅軍人。咁當第一條嘅醜陋法即係、就是、ugly law 喺加州通過之後咧，咁同樣嘅法例咧就直捲曬即係中。西部的地区啦，并且咧延续去到美国的东部添。咁喺众多实施的城市之中咧，违反法例的人罚款咧系可以当时即系1800几年系高达$50嘅。 但系嗰阵时嘅准则就系难，即系容唔容易达标先？ 达标呢个丑陋喎、 啊。系咯，会唔会好容易就话你丑 啊？嗱，佢嗰个叫丑陋法啦，但系佢分咧主要两种，一就系话身体有残缺嘅。咁我见到有张相咧，就系已经有一个系好似冻住。拐杖只脚好似跛跛地嘅老人家啦，就俾两个即系负责执法嘅人员咧，就捉住咗，咁、就话佢违反咗啦。 真系想象唔到啊！今时今日 系咯， 好但系其实已经系歧视都唔系丑陋。 系啊，另外一样咧就系贫穷啦。咁可能佢觉得你哋贫穷呢一扎嘅贫穷移民，即系烂身烂世啊，即系又不修边幅咁样咧，又觉得你系丑陋，咁又去拉啦。咁我哋而家听到，梗系觉得好过分啦，亦都好唔文明啦。但系你知唔知道原来咧？最后一个废除呢条法例嘅州份咧，系去到几时先废除啊？ 1988年啊，你话开头系 唔系？一开头系1860年嘅时候有嘅， 1970几年 系啦。问大人有一分，点解你会知道嘅？ 我真系估咧，佢哋嘅。其实佢表面上系好 文明 嘅 前进， 因为即系你睇翻呢一个 Black Lives Matter 咁样啦，其实佢哋去到1960几年啊、1970几年咧，都仲有啲餐厅系唔俾黑色肤色嘅朋友啦。咁所以我諗都係即係嗰籠嘢啦，咁然後就推翻之後就一次過推翻囉。 冇錯啦，就係喺1974年呢芝加哥先係成為最後一個廢除呢一條法例嘅州份啦。咁原來呢一條法例呢即係數數手指喺美國史上呢係出現咗超過100年咁耐呀。咁而家睇返呢都可以話係成為咗佢哋史上嘅其中一個污點，因為實在即係太唔人道啦呢一件事，即係因為你嘅外表就將你即係捉咗去要做懲罰啦。咁我哋聽完新聞翻嚟咧，就會講下咧一個關於自己太過去關注自己外表嘅一個心理病，就叫做醜陋恐懼症。 想约他，思想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怎招架？单剔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14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好

10:38，翻翻嚟敏感时刻啦！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莫莉同埋 Kitty 嘅。咁、我想问一下敏大人同埋莫莉咧，有冇曾经试过好唔中意自己嘅外表其中一个部分呢？ 有。成个就冇， 我冇试过唔中意一个部分咯，唔中意好多部分。 咁但系唔中意嘅程度去到点样先？即系会唔会想尽办法去遮住佢啊？或者成日都觉得周身唔自在啊？甚至谂过去整整佢啊？咁咧？ 我整嘅谂过啦，但系结果都冇咯。 咁、都唔 系 好真啫。 但系就决定咧。照少啲镜咪得咯，呢个系你哋睇啫嘛，我又睇唔到， 呢个就系敏感方法。 系啊，对于我嚟讲咧，我反而会点解我会话就系、即系某啲部分会执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执晒嘅话，又好似唔系好似自己嘅样子，对唔住阿妈，所以我就觉得只系执某几个部分就算啦，一两个部分嗰啲，我有谂过执眼啊，执个鼻啊嗰啲噶，因为我觉得我个鼻好扁，跟住只眼又好耷咧，又好细只咧，我其实有谂过。 你隻眼唔細咯， 細噶，我今日化咗妝就撐大咗啫。 化妝咪得咯，化妝大咪得咯。 你估我真係咁勤力咩？你叫我平時翻嚟，你有幾可見我化妝就知啦。咁但係咧，頭先你話會想執啊嘛，我到而家呢刻都想執， 都想執。 但係就好似問大人話齋，我冇嗰個膽量咯。 嗯， 係啊，同埋就算你執完又點啊？你出嚟承認都係一個膽量嚟嘅喎。你夠唔夠膽承認先？ 其實承唔承認都可以講一個即係講一日啦。 係啊。 认有认嘅好处嘅，唔认又其实关人咩事咧？ 系咯，系，同埋而家好奇怪嗰样就系无论化妆啦，又或者可能系我唔知道做啲咩减肥啊嗰啲咧，你个样都会可能突然间变咗唔同咗。 喂，同埋我觉得有时都如果你有冒险就未必需要整啊。你见到网上有啲人啲化妆咧好犀利，特技化妆咁噶， 系咯， 系啊，几即系由单眼皮啊、黑古立特啊，个个都化到范冰冰 啊，我连个 鼻都可以系。僭建噶嘛？ 系啊，台湾啲综艺节目好恐怖噶，连个猪头都可以变林志玲噶。 系咯， 好夸真系好夸 皮，即系其实原来画皮咁普遍嘢啊！喺聊斋嘅古仔真系又好先见之明。 嗱，咁所以其实咧，听完你哋两个咁讲咧，你哋都唔算患有呢一个身体畸形恐惧症，简称呢一个丑陋恐惧症。因为咧，啱啱同敏大人相反，就系嗰啲患有呢一个丑陋恐惧症嘅人咧，系会不停照镜嘅，系啦。因为佢唔可以放低到呢样嘢，咁敏大人话我唔照镜咯，咁样咁其实你已经放低咗呢样嘢啦嘛，咁就未至于咧有呢一个嘅恐惧症。 咁如果佢系极度自恋、极度不停要照镜，系咪就系患咗呢个恐惧症？ 咁又唔系，因为佢系有几个条 件嘅，有啲人照， 你自恋喎。 佢而家呢个我都好似读过嘅，你嗰阵 系 啊，总之佢个脑部有一部分硬系。话俾佢听系唔满意啦， 但系原来咧都有好多人喎。咁我啱啱就睇到一个咧，佢话系喺美国嗰度做嘅调查啦。咁美国咧都有500,000-700,000嘅人口咧系患咗呢一个嘅丑陋恐惧症。咁呢个即系好似敏达人话斋啦，就系一个心理疾病啦。咁常见嘅特点咧就系对自己身体缺陷咧非常之执着执迷嘅。呢种感知上嘅缺陷咧，通常都系好微。微少嘅啫，即系唔系话哦，真系烂咗半块面咁样，即系可能只不过系啊，可能眼角有粒墨，或者我唔知道我个鼻个窿即系边大边细咁样啦。但系佢自己咧就好在意，甚至有时候咧，其实你唔讲咧，人哋唔系好觉嘅。咁只不过佢自己咧就真系好执着， 即系头发乱唔乱嘅嘢啫嘛。自己硬系觉得今日个头好核突啊咁样，睇你都冇乜嘢嘅， 系所以头发啊或者疤痕啊个鼻大。少啊！呢啲咧，总之都系令到佢哋一啲唔舒服嘅位置嚟嘅。咁患咗呢一个症状嘅人咧，譬如而家咪好兴，唔紧要咯，我影相我咪收图咯 ，PS 咯咁样。咁佢哋必定就梗系会啦，咁样做啦。 打个岔，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如果 P 图 P 得多嗰啲咧，容易会有呢个恐惧症。因为你 P 完之后，你永远见到自己啲相咁靓嘅时候，你未执嘅相，你突然间准备执嘅时候，哇！ 即係我會即刻 delete 咗， 所以其實 delete 咗完同佢，唔好做對比。 除咗 Kitty 講你呢個咩症，話咩 醜陋恐懼症， 而家有一個症咧係新嘅，就係佢哋希望整容整到佢好似佢 P 圖嘅自己咁樣。 哦，哇，已經去到呢個位啦， 係啊， 因為我就係知道好多人成日話要整范冰冰個樣噶嘛，係啊，真係㗎，好多㗎，跟住有一個好出名噶嘛， 係啊，好似㗎， 係啊，好似嘅。咁我以為只係整偶像個樣，原來而家要整一個自己 P 圖添㗎， 係啱你 P 圖嗰個款個樣咯， 係咯， 因為好似已經預先倒咗模俾你睇，啊，原來個鼻窄咗咧係 OK 嘅喎，係咪你個面嗰度？嗱，咁佢話咧，呢一啲患者咧，通常都會有一啲嘅行為嘅，譬如就狂照鏡啦，不停去檢視自己嗰個部位啦，咁啊會有時咧會撓下啲皮膚啦，即係佢好唔自在咁樣啦，同埋好在意自己嗰個梳理打扮啦。咁當佢一好專注自己呢一個缺陷嘅時候咧，就會成日都覺得好挫折同埋提唔起勁啦。咁雖然就話個嘴裡面覺得自己好醜啫，但係佢又未至於咧真係去討厭自己嘅，佢哋並非真係討厭自己。咁根据呢个飲食管理控制中心临床主任阿 Kate 去解释咧，佢话患有呢一个丑陋恐惧症嘅人咧，经常就会将注意力咧集中喺觉得呕心同埋丑陋嘅缺陷上面啦，即系佢唔系讨厌整个自己，佢只系好讨厌我鼻哥窿大细，不一啫咁样。即系佢系咁 讲紧嗰位歌手啊，以前嗰位歌手啊。 咦，啊，我唔 嗰位歌手咪就系讨厌自己嘅鼻哥窿太大咯？ 哦，系咩？ 边个啊？ 哦，我哋 已故噶啦，已故噶啦，系，啊，天王嚟噶。 哦，咁我估到少少啦， 系，啊。 嗱，咁你又估下喺呢个美国嘅调查里面咧，边一项啊，即系系属于美国嘅比例占最多嘅咧，即系最唔满意嘅嘅一个范畴， 恐怖都系个样入面嘅。 不论男女， 样定系头先问题或者恐怖啊？即系身材定系样啊？喺样上面嘅， 身材上面嘅 身材， 劈劈， 肚腩， 其实好 general 嘅 手臂，手臂， 佢系想讲松 脚趾， 唔系，佢系想讲好 general 嘅，佢系讲咧，佢话系一个松弛嘅脂肪，即系肥都唔紧要，而佢哋好在意嘅咧就系肥得嚟又松，因为你知道咧，譬如可能外国。即係比較真係肥嘅人咧，嗰啲脂肪其實如果鬆咧，係見到好似有啲 fat cells 咁樣噶嘛，你見到有啲紋喺度噶嘛，咁可能佢哋咧就係最在意呢一啲啦。咁啊，患者咧無分 皮咁樣， 係啦係， 但係巢咗嚿嚿嘅喎。 系，一粒粒紧噶，你好似 一粒唔好望佢， 有冇集中佢啲 friend 噶啦？ 嗱，佢就系唔可以唔望啊，佢就系太介意，所以先患咗呢一个症啊嘛。咁佢话咧，目前喺美国嘅比例咧，女性就占2.5%，男性咧就占2.2%。咁佢话曾经咧都有啲男性咧好讨厌自己只手，话自己只手太细，咁以至于咧佢系因为呢一个咁介怀嘅情意结咧，佢就唔会拖佢老婆隻手嘅，即系觉得自己隻手太细咁样啦。咁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嘅 case 嘅，咁我哋可以听首歌翻嚟咧，讲啲真实嘅例子俾大家听下。 Yeah. 啊，黄淑曼嘅猜猜我是谁咁啊，可以同敏大人同埋莫莉咧讲下一啲真实嘅例子啦，即系患有呢一啲丑陋恐惧症嘅人啊，到底佢哋会点样谂自己，同埋点样影响到佢哋嘅生活咧？即系因为骤耳听你觉得哦，咁冇乜嘢啫，即系好唔中意自己身体上某一部分啫嘛，人人都会有 好多嘢噶，佢会整好多嘢。 系啦，其实咧都好严重去影响噶，即系当去到被确诊成为一个症嘅时候啦。咁第一个例子咧就系讲一个16岁嘅女学生，咁有一日咧，佢就对佢阿妈讲咧，就嫌自己个鼻咧就太扁啦，即系好似莫莉头先咁讲，啊我鼻太扁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同佢妈讲想去隆鼻，做呢个隆鼻手术。咁佢阿妈咧当然就梗系说服佢啦，话你16岁啫，同埋佢觉得你个鼻根本就唔扁咁啦。咁其实扁同唔扁咧，呢啲真系 好个 人，同埋啲相对嘅啫，我觉得。咁但系咧，嗰个女仔咧。就一路都有一个心病喺度，即系虽然佢阿妈就话诶唔扁啦，你鼻唔使整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唔理佢父母嘅阻拦咧，就话一定要去隆鼻，咁佢阿爸阿妈咧就冇去扶啦，咁啊好啦，带你去睇下点搞法啦，咁样，咁检查完之后咧。醫生就唔肯幫佢做手術，咁可能佢個鼻就真係唔扁啦， 定係扁到做唔到咧？ 唔 係，做嚟都冇用。 同埋醫生又可能即係諗過，咁你都係得16歲，咁反而咧就。劝佢咧就话，不如你去睇一睇心理医生啦，就唔帮佢做呢个手术啦。咁于是乎咧，佢爸爸妈妈咧就带佢去睇一位心理医生啦。咁心理医生咧同佢倾完之后咧，就发现其实佢冇其他嘅精神异常嘅，只系对佢自己嘅容貌咧系极其不满嘅啫。咁就觉得佢系患咗呢个丑陋恐惧症啦。咁就简称咧就 BDD 咁啊。就呢一个病咧，就令到佢作怪。咁啊，头先咧有问大人就话唔系，即系话呢个恐惧症，即系骤耳听以为冇乜嘢啫咁样。咁都有好多即系生活上咧带嚟影响嘅。你哋谂唔谂到有啲咩咧？即系如果去到一个比较严重嘅情况， 有啲自残噶， 系啊，有 有啲自己同自己整容啊。医生已经我唔再同你整噶啦，咁你自己整咯。 系 呢个系去到 extreme 噶啦。 系。有自殺的個案嘅，真係曾經有試過。 係會直情見到玻璃嘅反應或者倒影，佢都即刻會好脾氣好差。 嗯，好嬲係嘛？ 係啦，或者佢會好猛，係啦，情緒上面嘅。 嗱，佢咧又講啊，呢一個咧醜陋恐懼症咧，可以導致多方面嘅痛苦啦，同埋傷害嘅。譬如咧，令到你唔再想有社交啦，咁啊變相咧就成日都困住自己喺屋企啦，因為覺得自己處理唔到呢個問題，就唔想見人啦。咁令到咧婚姻都有问题啦，因为可能你唔中意自己呢个部位咧，你唔结婚或者唔想俾你嘅伴侣去掂到咁样，咁啊工作亦都系啦，因为始终你都好即系好似隔咗埲墙咁样啊，咁啊令到病人嘅生活咧彻底崩溃。咁啊根据一个研究所讲咧，佢话佢哋有97%嘅人啊，即系患者咧都系逃避一般嘅社会交往同埋职业活动嘅，即系对佢嘅。social life 同埋工作咧都係好有影響啦，有30%嘅人咧係會將自己限制喺屋企裏面嘅。咁頭先講到好 extreme 嘅 case 咧，都有23% 嘅人咧曾經有諗過自殺嘅傾向。咁而有17% 嘅人咧就因為自己外表醜陋咧痛苦，非常之痛苦，咁就有呢個企圖就係自殘嘅傷害自己嘅。咁所以其實原來咧都係非常之大影響嘅。咁再舉多一個例咧。就是一个太太嚟噶啦，都系妇女，即系千祈唔好以为咧，即系后生嘅人咧先会觉得自己靓好紧要啊，搏命去整容啊咁样啦。咁佢话有一位咧，佢个太太咧，佢块面咧就比较大，比较阔嘅。咁为咗避免人哋见到自己缺陷咧，佢就唔翻工啦。咁另外一个女士咧就系体毛啦。咁原来佢身体上咧有好多体毛啦，但系呢个其实而家科技都会好容易帮到手啊。 不过以前其实真系苦恼 嗰啲脱毛机系咪？系啦、啊，可能以前就真系可能20-30年前就比较难处理啦。咁佢话咧，佢严重到咧，譬如佢揸嗰啲电单车出街啦，佢成日都冲红灯噶。因为咧， 唔想俾人睇到啲毛啊！ 系啦，因为好惊等灯嘅时候，你只手咪咁样露咗出嚟嘅。咁等红灯，等绿灯嘅时候，咁侧边啲车就会见到佢啦。咁所以咧，佢就唔会即系成日都违法，系啦，咁好危险啦，系咪先？ 边度得闲咁多人净系睇你手上啲毛咧？ 不过如果你介意嘅时候，你就会觉得人哋会望 住，所有人都望住你， 系咪就系讲心理病咯？ 系啊，嗱，另外咧，仲有一个男人咧，佢就系比较年轻嘅，佢咧就净系会同 身材好細粒嘅女仔約會嘅啫。咁、你覺唔覺得原因係咩咧？ 因為佢都好細粒， 因為佢好大粒，反而 佢係某一個部分好細粒。 哦、 所以咧佢就係啦，佢好怕，佢 係 啦， 我咪就係咁嘅意思。 有 一分， 系啦，咁佢就觉得冇咁尴尬，因为对住啲身材细粒啲嘅女仔。咁另外咧都有， 我又觉得佢呢个几理性， 几合理系咪？ 但系佢又 冇问题， 但系佢又唔了解女性嘅构造啦。其实冇关系噶嘛，女性如果细身材细小。 可能佢觉得匹配啲啩，即系佢唔，我唔知啊，呢个真要问翻佢啦。 我哋今日嘅题目唔系 我哋礼拜五性情中人可以讲下嘅。嗱，咁仲有咧就话有一位妇女咧，佢每一日咧都要花8个钟头嚟到修理佢自己的头发，就是、希望咧望起上嚟对称。我觉得呢个已经去到有啲强迫症嘅情况噶啦。 8个钟喎、啊， 系啦， 整完瞓觉。 其实佢整光头好搞掂啦，一定对称。 或者大帽咯，我真系唔知啊。 唔系呢个其实系佢。佢嘅腦部咧係應該係有個我讀過噶，但我你叫問翻咧，喂腦部嘅咩體啊？咁我又唔知係咩體啦。佢話係嗰個咧，就係、是、令到佢成日係一個判斷錯誤啊。就對於自己嘅外表有一個係好過分嘅要求。咁、所以佢嗰、那個你話對唔對稱咧？其實係佢自己諗出嚟 嘅。所以其實咧，之前咪有啲新聞話有啲人咧喺同一個部位整容咧，不停咁樣整嘅，整極即係整10次8次或者越整。整到醫生都話唔幫佢整，咁其實都有可能係患咗呢個醜陋恐懼症嘅，咁所以就即係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即係如果真係影響到你嘅生活，可能真係要尋求協助。不過我睇咗幾篇文章咧，咁其中有一個，我覺得佢都講得啱嘅，佢就話好多時咧，當然腦部可能有問題啦，頭先阿敏大人話可能即係係內在影響到佢呢一個思維，咁亦都有可能咧係好大部分係同佢嘅自信心有關，即係唔係代表咗佢嘅美麗失去咗。只不过是他的信心失去了。 望着下午的1:10，这间高级的小商店交不到租金，只有养。才是你说极了变化，找一个新开始好过再受困，从来无分的辣粉，原来挨不过的真，为何行到这才让我看真，这小店已经无人剩下。 嘉晴的短期租约时间来到晚上的11点钟。 刑罚性和阻吓性，又指暴动罪控罪严重在于他们共同犯案，每人的罪责是一样。警方说欢迎法庭的判决反映案件的严重性和暴力程度，强调警方尊重市民集会自由权利。但是若果有非法活动并且诉诸暴力，警方会执法和追究到底。案件中有两名警员受伤，其中一人鼻骨和左眼眼眶骨折，视力受损。

不过今年年头我哋分咗手，都分开咗大半年啦。谂翻起分开嗰阵，真系好 hurt 噶。我本身以为阿康就系同我一生一世嘅人，我哋都有倾过结婚，但无奈嘅系今日唔知听日事，冇咗感觉，另结新欢，往往只系需要几秒钟嘅啫。我发现咗阿康有一晚饮醉酒，同咗佢个旧同学瞓咗一晚。虽然阿康有道歉，佢亦都发誓话佢唔中意嗰个女仔，只是酒精类似，但是你说我保守又好，传统又好，我就是原谅不到他。他一下子的糊涂，彻彻底底地将我对他的信任和爱都破坏了。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去头发残酷的说明，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如梅，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你的绝情如 执嘢搬走嗰段时间真系好难受啊！每执一样嘢入个纸箱，都好似重提紧我同阿康嘅回忆咁。六年时间唔算短，加上我哋一齐住，每一样嘢都系代表住我哋嘅经历。嗰支电动牙刷系圣诞节我哋行街一齐买嘅，风筒就是他送给我的周年纪念礼物，陶瓷酒杯是我们一起上陶瓷班的时候整的，床头那只毛公仔是我们行年宵的时候买的，我还说服了他好耐，他才肯买这么大只公仔摆回家。每执一样东西都好像被把好利的刀仔刉一下那样，很痛，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坚强，忍住痛，既然决定了离开，就要咬紧牙根挨过这一关。 我仿佛哭泣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残，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硬仗。 很坚强，当我们相处时都太强，难怪跟着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洒不来假可怜伎俩，这种人怎可能自由？ 搬到出去，由两个变一个，好多嘢都要重新习惯。好彩我有几个好闺蜜，一得闲就约我去食饭，有时仲会上嚟陪我过夜，令到我唔会一个人乱谂嘢。我好多谢佢哋，如果冇佢哋，我真系冇咁快可以好翻。当然啦，有时候放工一个人喺屋企坐喺张 sofa 度，我都会谂起阿康，谂起以前我哋一齐睇戏睇到瞓着嘅画面。搬出嚟头嗰一个月，我几乎冇一晚瞓得好，因为我好挂住佢。好就好在，我都算系一个比较理性嘅金牛座，无论几伤心，我都会撑住。尽量令到自己的生活继续正常运作，不会被坏心情影响自己的工作，亦都没有因为伤心就去放撇自己，收埋自己不见人。不过讲真，即使我几咁积极去开展适应新生活，只要啲旧记忆一来袭，我就好似成套盔甲粉碎咗，重重咁俾人打一拳咁。 为什么不可以忘掉记忆中许多埋藏内心中伤感事宜？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将心情洗一次，如从头活过一切再开始？永远心中背负着往事，何以我说以行难太发自，旧记忆讲不出有多重，时刻隐隐作痛，常无意中总心理，假使有日为了你，假使有日能忘记，因你为什么不可以忘掉记忆中许多埋藏内心中伤感事宜，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将心情洗一次，如从头活过一切再开始？永远心中背负着往事，以我说以行难太不智，旧记忆讲不出有多重，时刻隐隐作痛，常无意中触碰，旧记忆全没法解释心理，假使有日为了你，假使有日能忘记，因你抱歉心中所在已很多，放不低的真太多，抱歉你 有日能忘记从前的旧记忆，讲不出有多重。只有日能忘记因你。 如果你是我，你会选择不停旧地重游，直至到自己麻木冇晒感觉啊？定是选择避得就避，尽量不去有个回忆的地方呢？我就选择了前者。我去翻我哋初初拍拖成日去嗰间铺头食鱼蛋粉，头一两次我一路食一路喊，但系再去多两次，我发现自己嘅情绪平静咗，接受咗一个人都可以食鱼蛋粉嘅事实，甚至会觉得碗鱼蛋粉依然都系咁好味。有时放工，我又会特登行下我哋以前成日打书钉嗰间书局，由头两次行到入去，觉得周身唔自在，直至到我能够再次喺嗰度认真咁打两个钟头书钉为止。就系咁，我开始冇咁怕啲 flashback， 就算啲回忆突然之间涌上嚟，我都冇之前咁大反应，咁不知所措啦。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Takes a lot to change a man. Hell, it takes a lot to try.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Nobody knows what ways for the dead.Nobody knows what ways for the dead. Some folks just believe in the things they've heard and the things they read. Nobody knows what ways for the dead. I'm glad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came from. I'm glad those days are gone, gone for good.But if I could take spirits from my past and bring them here, you know I would, know I would. Nobody speaks to God these days. Nobody speaks to God these days. I'd like to think he's looking down and laughing out of ways.Nobody speaks to God these days. When I was a child, they tried to fool me. Said the worldly man was lost and that hell was real. Well, I've seen hell in Reno, and this world's one big old Catherine wheel spinning still.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It takes a lot to change your plans. Hell, a train to change your mind.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Oh,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到咗今日，我已经冇被旧记忆控制，反而系由我自己做翻主导，唔会再俾回忆牵动到我嘅情绪。除咗自己要有决心，我知道时间都默默喺度帮紧手，所以我好中意一句说话，希望呢句说话都帮到被回忆折磨紧嘅你啊！给时间一点时间。

消防在火警发生之后五分钟到场，当时先发现有人危坐，已经即时调派增援车辆，消防员爆破单位将他救出。火警在下午大约四点发生，出动200名消防同救护员、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近5点22分大致救熄，期间救出10人，疏散300名住客，一只贵妇狗吸入浓烟死亡。对于一名被深圳扣留的港人，今日才获委派一名律师，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日前说12人各自拣选两名代表律师的讲法有出入。保安局回复本台查询时重申，驻粤办曾经同当局了解，12名疑犯现时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已经各自委任两名律师。本台向保安局查询是否了解12名港人拣选律师的细节，指10名家属提交不同内容的书面诉求，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和驻粤办已经即时按既定机制向内地机关转达，亦都已经同家属有超过100次联系和12次会面。当局指会要求12人在内地依法处理之后送回香港处理，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跟进事件和留意事态发展。对于警方修订警察通例关于传媒代表的定义，为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新闻处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系统的登记用户必须是定期采访和向公众报道原创新闻为主的大众新闻传媒机构，至今一共有206个用户，包括本港和驻港海外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新闻通讯社和网媒等，当中纯网媒超过30间。发言人指，一般来讲，只有在系统登记的用户才会获邀和容许出席政府记者会和传媒活动。发言人又表示，自2017年9月19号容许合资格的纯网上运作媒体进场采访政府记者会和传媒活动。三名男子早前就去年7月沙田新城市广场反修例示威承认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判刑，案发时16岁的中学生判监3年4个月，24岁被告和51岁被告分别判囚4年。法官强调判刑要具惩罚性和阻吓性，又指暴动罪控罪严重在于他们共同犯案，每人的罪责是一样。警方表示欢迎法庭的判决，反映案件的严重性和暴力程度，强调警方尊重市民集会自由权利，但若果有非法活动并诉诸暴力，警方会执法和追究到底。案件中有两名警员受伤，其中一人鼻骨和左眼眼眶骨折，视力受损，对于他影响对他作为警员的事业。另一名警员的额头要缝三针，两人都有一段时间不能够执行职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759点，跌四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45点，升八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28。加元1.339，人民币6.83，英镑兑美元1.274，欧元兑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06美元，卖出1866.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邀请你一起爆诗啦！ 恨你从头到尾多么正常，何时能成长？为何还怕我读完了，叫谁人心伤？ 因为今次新歌的命题而同填词人林夕沟通过关于恨呢一样东西，途中大家都有一啲情绪抒发过嘅，令佢更加想试一尽情将呢一个课题用歌曲去表达。作曲温浩文，填词林夕。编曲谢国维，监制于日瑶谢国维。上榜两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许廷铿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朋友圈。今晚朋友圈呢，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蔣嘉瑩 Vivian。 Hello, Hello. 咁啊 ，Vivian 咧，我谂大家最熟悉，当然就要讲翻僵尸嗰套剧嘅主题曲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一提起你，你就会即系啲人就会谂起嗰首歌，然后好多时候一出嚟咧，都系唱嗰首歌。咁我就好想问，作为即系歌手啦，其实我之前都问过黑勤，你成日唱《红日》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咁当然佢，我记得佢当时就有话，后生嘅时候咧，即系有唱到唔系好想唱嘅感觉嘅，即系会觉得点解又系佢啊咁？咁但系去到后来过咗嗰个阶段之后咧，就话哦，咁其实都系即系唔紧要啊，大家中意咪得咯咁。咁我想问一下蔣嘉瑩有冇呢一个感觉咧？对于唱呢一首歌， 对我嚟讲有冇呢一种感觉？因为咧，我反而觉得我系唱得唔够多。 哦，系咩？ 因为其实好啊，我因为我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系得16、17岁嘅咋嗰时，系啊，咁变咗其实我嗰时系好快出咗呢一首歌啦，咁我亦都好快咁样就离开咗呢一个圈啦，好快咁我就翻去读书咁样嘅，咁其实当年细个嘅我去录呢一首歌咧，系所有嘢都好似嚟得好快同好突然咁样，系啊，有一个机会俾我唱呢一首咁经典嘅歌，咁之后我就要翻去读书嘅，因为某啲原因，咁变咗我系其实冇乜点样为咗呢一首歌去做任何啲宣传活动咁样，系啊，咁其实就系唱完首歌，哦，就要翻去读书啦。 系， 咁跟住之后咁多年，即譬如出嚟可能10几年冇接触过呢一个圈，再唱翻歌，咁其实真系唱得唔够多。 但系你私底下啲朋友有冇即系见到嘅时候都话，我、假如真呢有个约会，可唔可以即系唱 K 嘅时候又唱下咁样？ 跟住有 系咯， 有啊，因为但系次次出亲嚟都会有啲朋友话，即系都会点呢一首歌嘅。咁但系我自己就会通常就系唱人哋嘅歌，跟住就话。咁你唱我呢一首啦，咁样 即系避开咗。 系啊，通常自己又唔会唱翻自己嘅歌嘅。 点解咧？ 公开场合就当然系会唱啦，但系通常自己就会唱翻即系人哋嘅歌，就唔会唱自己嘅歌。 其实系咪尴尬嘅咧？啲歌手会觉得，即系喺人哋面前唱 K 嘅时候，即系闲暇嘅时候去唱自己嘅歌。 即系唔知啊，好似围内一班朋友嘅时候，就会唱翻自己歌，就特别怕丑咁咯。 同埋系咪有压力？因为大家都好期待。 害你嘅歌咁樣， 盡量唔想暴露起任何，即係譬如我玩啊嘛，咁你放鬆曬個人，咁譬如你唔會去顧慮啊咁樣，即係可能唱到我哋唱到走曬音啊，咁唔會顧慮嘅。咁你唱翻自己嘅歌，你梗係唔想唱到走曬音嘅，咁所以就 唔好意思係 嘛，唔好意思咁，咁啊避得就避，咁通常都係咁嘅喎。問過啲歌手朋友都係去卡拉 OK 唔會唱自己嘅歌。 咁你其實對呢首歌有啲咩感覺咧？即係過咗咁耐啦。 其實就係一個 成為咗經典 喎，佢就係一個經典啦，即係都係呢一個詞語係形容得最貼切啦，經典同埋回憶咯， 嚇， 係啊。 但係你嗰陣時即係十六七歲唱呢首歌嘅時候，有冇諗過即係呢首歌會帶俾你即係一個好似係 trademark 咁樣嘅咧？ 係我絕對冇諗過啊，真係，因為其實當年嘅我係即係得個十幾歲，自己都真係唔知道發生緊乜嘢一回事，其實同埋。嗰一段時間咧，其實呢首歌係冇咁 hit 嘅，係啊，其實係之後一路每一年去即係一路翻播啦，或者啲人一路去繼續聽住呢一首歌，陪住啲人成長啦，甚至乎唔係嗰個階段嘅歲數嘅人咧，之後都會睇呢一套劇集啦， 都 係 因為 係 重播 啦，係啊，即係有啲人好笑嘅，佢話細細個就聽我唱歌咁樣啦，但其實原來咧發現原來佢個年紀仲比我更大嘅，咁我就話係因為我都係細細個錄呢一首歌。係啊，咁其實佢都係陪住我成長咯。 咁你離開咗呢一個演藝圈啦，即係冇再唱歌啦。其實你心裡面有冇少少覺得遺憾啊，或者有冇少少後悔？定係你覺得其實冇所謂嘅，嗰時都係換票性質玩下啫咁。 其實當年嘅我就真係覺得係換票性質嘅，係啊，因為自己真係所有嘢真係嚟得太快，係因為我其實我因為入行係我學跟個學唱歌老師學唱歌，咁就俾人喺嗰度發掘咗，跟住就有呢一個咁嘅機會，跟住去錄咗呢一首歌，好。很快地又繼續翻翻去繼續自己嘅學業，其實所有嘢都係快到係好，即係好似閃電咁樣咯。咁但係到中間嘅過程去翻翻嚟啦，香港咁跟住繼續即係 carry on 自己嘅事業啦，冇再選擇唱歌啦。咁其實都有諗翻起如果我當年繼續唱歌嘅話，咁我而家就做緊乜乜乜乜乜嘢咧咁樣，咁都會有諗嘅，但係就冇話覺得遺憾嘅，係啊。咁但係倒翻轉頭喺咁多年之後咧。個天又俾翻另外一個機會我，咁我就覺得呢一個機會就真係一定要把握啦。因為當時其實當年係唔啱 timing 啦，因為中學都未畢業。咁但係而家呢一個時機咧就非常之啱啦，我就覺得。咁我覺得上天如果俾一次，即係第二次機會我去做一樣我原來自己骨子里係想做嘅一樣嘢。咁我覺得呢一個機會就一定唔可以放棄啦。係啊，如果唔真係對唔住自己。 因為又未至於遺憾，因為你又唔知道如果你條路唔係咁走，會變成點噶嘛？即未必一定係會大紅大紫噶嘛。咁但係係咯，同埋你而家即可能冇唱歌嘅時候，自己喺另外一啲範疇都建立咗好多即係屬於你嘅嘢啦。 同埋因為當年嘅我可能仲細咧，咁覺得可能自己分分鐘如果繼續行嗰條路，可能自己未必承受得到噶，因為太細，我即係好多嘢都唔知，唔知點樣，同埋都未識即係點樣去處事啊，或者未有經驗啊。咁可能對於嗰個年紀嘅我係可能吃力嘅喎、咁但係原來而家翻翻出嚟唱歌，而家呢一個 timing 可能係我覺得自己會係最舒服，同埋我係可能反中係最有自信嘅一個時間咯。 而家算唔算即係蔣嘉瑩出翻嚟唱歌係喺一個冇顧慮嘅條件底下去做呢件事咧？因為如果係後生嘅時候，可能你又會諗啊事業係點啊，賺唔賺到錢啊，咁好多嘢噶嘛。咁但係而家你已經係即係媽媽啦，亦都結咗婚啦。咁即係可能我唔知道家庭你嘅老公會唔會贊成，或者你屋企人贊唔贊成你唱歌啦。但係可能諗嘅嘢會唔會冇咁複雜咧？ 會啊，絕對會啊！同埋，因為我發現原來輕鬆做一樣嘢咧，你係會更加事半功倍咯。因為所有嘢就係學你，或者冇咁大壓力啊。咁 亦都冇咁多顧慮啊。而家係因為屋企人都支持我去咁做啦，咁佢哋就同我講話，你冇得，你冇嘢輸啦，因為你自己其實你自己又有另外一份工作，跟住你又有屋企去 support 你支持你，咁你而家其實係 more than 係一個興趣，原來你中意唱歌嘅仲係，咁你就有呢個機會嘅話，你就真係要去把握去做你自己想做同埋中意做嘅嘢咯。咁變咗咁樣係會仲更加好咯，我覺得。 係，咁所以仲可以多啲時間走出嚟宣傳啊，即係以前唔識做嘅嘢，而家就可以安排得好啲啦。 係啊，同埋識得同人溝通啦、相處啦咁咯。因為以前細個好驚㗎，我成日都唔夠膽去同人哋講嘢啦，咁變咗你知喺呢個圈係最忌呢一樣嘢，因為你會面對好多人，你成日都要講嘢噶嘛，咁你冇可能成日都嚇收埋自己。咁但係而家喺呢個社會大學度打滾咗咁耐之後，變咗講嘢咧，個人就會有少有翻自信啦。咁同埋 at least 同記者啦，或者係同DJ 朋友啦講嘢係冇咁怕醜啦，冇咁收埋自己咯。 咁而家有冇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話冇一個好？伟大的目标呢，只不过是可能纯粹觉得很有兴趣，亦都有一个机会到临啦，又不想浪费了它，所以现在这个唱歌都不会给很大的压力自己，就是我要一年内出多少歌，几时又出只EP 这样，即未有这些想法的。 冇噶，其實而家係真係喺冇壓力嘅底下做呢一樣，即係啊做呢一件事啊，因為因為係其實點解會出一首新歌，就係因為我覺得唱咗嗰首歌真係好耐啦，好多年啦，咁亦都係啲粉絲們原來我出翻嚟嘅時候，佢哋都話哎呀你哋幾時出新歌，咁即係都原來對我有期待嘅喎，咁呢一個期待對我嚟講，我覺得。哇！原來即係都有粉絲係對我不離不棄咯，係 好長情喎、因為中間冇再出歌，可能你完全即係離開咗、淡出咗呢個圈㗎啦嘛。 同埋因為我其實真係好似冇乜真正接觸呢一行㗎嘛，其實就唔係一個屬於別人所講嘅或者一個真正嘅歌手嚟㗎嘛。咁原來佢哋都會係記得我啊，或者係佢哋都會掛住我，或者係都會記得呢一首歌啊咁樣啦。咁所以原來佢哋。不是只是说红歌不红人这样，原来他们都是会即是很期待我去继续唱一些新歌给他们听，那这件事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很感触咯，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那我真的要再继续唱我的新歌去送给大家这样咯，那希望他们都会更加支持我咁繼續落去， 呢啲咁有心嘅 fans 咧，都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即係令到你會繼續不如咁做啦咁樣，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十五十六噶嘛，即係有嘅時候，即係跳翻出嚟又騰翻後兩步咁樣，咁但係間唔時可能即係呢一啲嘅原因咧，就令得你咁。掂埋心水就做咗佢先算啦，咁樣。 係啊，因為其實都有付出嘅，因為畢竟自己又有一份正職啦。咁其實喺我要作息時間裏面可能會再比較縮短咗我作息時間啦。咁同埋我屋企都有個小朋友去照顧啦。咁所以其實都會係有嘢我係要 sacrifice 出嚟去兼顧呢啲嘢嘅。但係因為就係呢一個動力，所以令到我覺得，就算我咁我咪瞓少啲咯，或者休息少啲咯，咁亦都總之再做好我自己而家。別人期待我做的事或者我自己想做的事這樣咯。 是那今次呢蔣嘉瑩就帶了一首新歌上來啦，叫做囚鳥，那就講了就是籠裡面的雀那啦，其實就是比喻可能在即一段愛情裡面呢就被束縛住。 是 啦，你有沒有試過即這些這樣的經歷呢，即是遇到一個比較 control freak 的另一半，即很多事都不讓你做啊，或者很多規管的嘛。 其實呢一首歌是講我自己的， 是 啊， 你不是你老公嘛？ 不是， 咁就好啦。 其實呢一首歌是張家成特登為我度身訂做的， 是 啊，佢係講我自己的故仔，因為出呢一首歌的時候咧，佢就問我想做一隻咩歌，咁我就話不如寫一個自己的故仔，咁會比我作一個故仔更加好啦，同埋更加貼切啦，咁所以就都揾咗一段關於以前的我的一段感情去放咗落去嘅咁樣咯， 咁呢段即係。 聽落去比較辛苦嘅關係，可以維持到幾耐咧？嗰陣時 其實都維持咗好多年噶，係啊，都維持咗七年啊。 但係嗰個被綁住嘅情況係日益嚴重啊，定抑或是唔係？其實一開頭嘅性格係咁噶， 一開頭係咁樣噶已經。咁但係因為喺頭嗰幾年個個熱戀中嘅時候，咁當然都係會即係覺得冇乜所謂，因為熱戀中啊嘛。咁、但係原來你發現係日積月累嘅時間，你就覺得開始咦唔係喎，唔對路喎、哦。原來你困咗喺個籠裏邊，你直情飛出去你都唔夠膽飛嘅，因為你對外界可能已經好陌生啊。即係因為佢束縛住你啊，或者你管住你唔俾你出去啊咁樣，或者唔俾你接觸外界啊咁。咁變咗你自己開始好迷失，出到去點算呢咁樣嘅。咁、但 係其實呢個咪就係佢嘅目的咯。就是令到你覺得留在他身邊才是最安全的這樣咯。 所以現在這一首歌張家成就是想帶出給他的訊息，就是說其實兩個人相處不應該是這樣咯，就應該是要一起飛咯，就不是單方面的，咁應唔應該留一個人喺個雀籠裏面，就應該係一起飛出去，同埋應該互相尊重愛情啊，互相享受呢一個關係咁樣嘅。咁所以張家成好好笑，佢同我講，佢話你唱呢一首歌嘅時候，你又唔使諗翻過去嘅。佢話因為而家已經痛完啦，你而家有段好幸福嘅婚姻嘅，咁所以咧，佢話你諗個情景就係你已經痛完嘅。唔係痛緊嘅咁樣。 O K， 係啊。咁但係我反而想知係你本身嘅性格係冇乜所謂定係點樣咧？因為有啲人一俾人束縛住咧就拜拜㗎啦嘛，即係一係就反抗，一係就同佢即係三口露面講清楚，唔可以咁樣相處㗎喎。咁但係你俾我嘅感覺就係咪唉，好迷失添咁啊！ 唔係你聽我講啊，頭先嗰段關係要維持咗咁多年，你就知道我係其實一個冇所謂嘅人。其實係即係頭嗰幾年當然唔覺啦，咁但係之後就發現哦，唔對路咁樣咯。咁但係你已經慣咗啊，咁慣咗可能習慣性又或者你自己都依賴咗嘅時候，咁你就覺得誒咁冇所謂啦，算啦咁樣，咁都係留喺屋企啫。即係久而久之就係咁樣咯。 但係到最後都唔 work， 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你又慣咗啦。咁佢又覺得你已經做到佢心目中想做嘅嘢啦，咁其實唔係會 work 到嘅咩？ 其實因為咁，即係你之後你就可能都會有一日係會突然之間清醒咁樣，係清醒咁樣，你就覺得唔係喎，即係你咁樣長此落去，咁就一世咁咧，未必得咁樣。咁所以你會諗翻嘅，雙方應該係有互相嘅興趣，係可以一齊走落去，而一齊共同目標咁樣去做，而唔係樣樣嘢你都要遷就住一個。人咁样好似好辛苦，即系你其实个波始终会有一日爆嘅，咁而家就系爆咗咁样咯，系啊，咁结果就系叫大家唔好咁样咯，系啊， 咁而家咧 Vivian 就即系头先所讲咧，即系幸福美满嘅婚姻啦，咁系咪就系去咗一个阶段可以做到呢首歌嗰个 message， 就系能够？大家兩個人都互相去鼓勵，大家去進步，或者一起去飛，一起去看這個世界。 是的，絕對是的，因為現在這段婚姻就真的互相尊重咯。而譬如我現在兼顧了這個工作啦，也都兼顧了家庭和小朋友啦，我現在是多方面的角色去做我這個工作，譬如我在家我是做人老婆，做人的媽媽，跟住在工作上面喜歡唱歌，和我也都有份正職，所有嘢系每一个角色都系唔同咁样，咁但系佢系会好support 我去做每一样嘢，佢觉得你中意就做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哋呢啲女人仔就应该系正正，就算有婚姻或者拍緊拖都好，係唔需要即係去放棄自己嘅理想同埋自己嘅興趣咯。係啊，咁係應該互相尊重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係，咁呢一首歌出咗嚟之後，你有冇俾你老公聽？佢有冇反應？即係佢有冇俾翻啲 feedback 你咧？ 唔係啊，其實呢一個故事咧，佢有份講俾我個監製張家成聽。 哦，係咩？ 係啊，因為其實佢乜都知嘅，即係因為而家我同佢就係。我乜都會講咁樣，咁同埋我同佢其實真係緣分嚟嘅，我十二歲已經識佢噶啦， 係 係啊，咁但係只不過係當中我哋冇拍過拖，喺一個緣分底下，我哋又撞翻，係啊，咁撞翻之後就一齊咗，咁跟住就結婚，係啊，咁樣。 咁變咗呢一段感情係其實佢已經好清楚我個人係點樣， 係，所以呢一個係最舒服嘅溝通，就係乜嘢都可以即係同對方分享啦。係 啊，好似朋友咁樣嘅關係， 係啊，係。所以你誒呢一段唔係咁開心嘅過去，佢都可以幫你同張家成復述翻。 咁啊，即係大方咯，即係變咗佢完全唔介意，或者係佢覺得即係每個人都有過去啊，每個人都有經歷咁樣，最緊要係眼前呢一刻咁樣咯。 嗯，好啊。咁啊，今晚咧多謝曬張嘉瑩上嚟朋友圈同我哋分享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聽你嘅作品叫做《囚鳥》。咁希望即係喺冇壓力底下啦，咁啊遲啲你又會繼續派多啲歌啦。等嗰啲好有心嘅粉絲咧，即係可以即係聽到你嘅新作品啦。 好啊 ，thank you。 失去知觉，怎懂得应对？下意识给你摆布，只叫我受罪。如像放下你，都不可允许。当所有感觉通通都破碎，下意识。给你操纵伤势与负累，如像纪念你，帮得到赞许，才让痛每日继续存取。毫无勇气与你做了断，浮沉苦恋不舍得中断，难忘爱过你、怨过你，是亦一瞬间。错乱，明明说过对你有决绝，沉迷寂寞慢慢能自处，太深刻伤心到开心仍跟你共处。 想跟他远去，任我飞，但却飞。